妙法莲花经从地涌出品第十五。以时他方国土诸来菩萨摩诃萨过八恒河沙数于大众中起合掌作礼而白佛言：世尊，若听我等于佛灭后在此娑婆世界勤加精进护持读诵书写供养是经典者，当于此土而广说之。以是佛告诸菩萨摩诃萨众子：善男子，不须汝等护持此经，所以者何？我娑婆世界自有六万恒河沙等菩萨摩诃萨，一一菩萨各有六万恒河沙眷属，是诸人等能于我灭后护持读诵讲说此经。佛说是时，娑婆世界三千大千国土地皆震裂，而于其中有无量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同时涌出，是诸菩萨身皆金色，三十以上无量光明，先进在此娑婆世界之下，此界虚空中住，是诸菩萨闻释迦牟尼佛所说音声从下发来，一一菩萨皆是大众唱道之首，各像六万恒河沙眷属，方像五万、四万、三万、二万、一万恒河沙等眷属者，方复乃至一恒河沙、半恒河沙、四分之一，乃至千万亿来由他分之一，方复千万亿来由他眷属，方复亿万眷属，方复千万百万乃至一万，方复一千一百乃至一十，方复像五、四、三、二、一弟子者，方复单己遥远离行，如是等比无量无边算数譬如所不能知，是诸菩萨从地出矣。国艺虚空七宝妙塔多宝如来释迦牟尼佛所道已，向二世尊头面礼足，及至珠宝树下狮子座上佛所，亦皆作礼，又绕三匝合掌恭敬，以诸菩萨种种赞法而以赞叹，住在一面，因咬瞻仰于二世尊，是诸菩萨摩诃萨从初涌出，以诸菩萨种种赞法而赞于佛。如是时间经五十小劫，是时释迦牟尼佛默然而坐，及诸四众亦皆默然。五十小劫佛神力故，令诸大众畏如半日。以时四众亦以佛神力故，见诸菩萨遍满无量百千万亿国土虚空，是菩萨众中有四道师：一名上行，二名无边行，三名正行，四名安立行，是四菩萨于其众中最为上首唱道之师，在大众前各共合掌观释迦牟尼佛而问信言：世尊，小病小老安乐行否？所应道者受教义否？不令世尊生疲劳耶？以是四大菩萨而说偈言：世尊安乐，小病小老教化众生得无疲倦，由诸众生受化义否？不令世尊生疲劳耶？而是世尊于菩萨大众中而作是言：如是如是，诸善男子，如来安乐，小病小老，诸众生等亦可化度，无有疲劳。所以者何？ 是诸众生世世以来常受我化，亦于过去诸佛恭敬尊重众诸善根，此诸众生此见我身，闻我所说，即皆信受，入如来位，随先修习学小圣者，如是之人，我今亦令得闻是经，入于佛位，以是诸大菩萨而说偈言：善哉善哉，大雄世尊，诸众生等亦可化度，能闻诸佛甚深智慧，闻以顺行，我等随喜。于是世尊赞叹上首诸大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能于如来发除喜心，以是弥勒菩萨及八千恒河沙诸菩萨众皆作是念：我等从昔以来不见不闻如是大菩萨摩诃萨众，从地涌出，住世尊前，合掌供养，问讯如来是弥勒菩萨摩诃萨之八千恒河沙诸菩萨等，心之所念，并欲自决所疑，合掌向佛以偈问曰：无量千万亿大众诸菩萨，悉所未曾见，愿两足尊说，是从何所来，以何因缘集，具身大神通，智慧颇思矣，其智念坚固，有大忍辱力，众生所咬见，为从何所来，一一诸菩萨所障诸眷属，其数无有量，如恒河沙等，或有大菩萨障六万恒沙，如是诸大众一心求佛道，是诸大师等六万恒河沙俱来供养佛及护持是经，障五万恒沙其数过于是四万及三万、二万至一万、一千一百等，乃至一恒沙半及三四分、亿万分之一、千万罗由他、万亿诸弟子，乃至于半亿，其数复过上百万至一万、一千及一百、五十与一十，乃至三二一，单以无眷属，咬于独处者，俱来至佛所，其数转过上，如是诸大众，若人行酬数过于恒沙劫，又不能尽之，是诸大威德精进菩萨众，谁为其说法教化而成就，从谁初发心，清扬何佛法，受持行谁经，修习何佛道，如是诸菩萨神通大智力，四方地震裂，皆从中涌出，世尊我昔来未曾见是事，愿说其所从国土之名号，我常游诸国，未曾见是众，我于此众中乃不识一人，忽然从地出，愿说其因缘，今此之大会无量百千亿，是诸菩萨等皆欲知此事，是诸菩萨众本末之因缘，无量得世尊唯愿决众疑。以是释迦牟尼分身诸佛，从无量千万亿他方国土来者，在于八方诸宝树下，狮子座上，结跏趺座，其佛事者各国见是菩萨大众，于三千大千世界四方从地涌出，住于虚空，各白其佛言：世尊，此诸无量无边阿僧祇菩萨大众从何所来？以是诸佛各告示者： 诸善男子且待须臾，有菩萨摩诃萨名曰弥勒，释迦牟尼佛之所受记，次后作佛以问斯事，佛今答之：汝等自当因是得闻。以时释迦牟尼佛告弥勒菩萨：善哉善哉，阿逸多，乃能问佛如是大事，汝等当共一心，披精进海，发坚固意，如来今欲显法宣示诸佛智慧，诸佛自在神通之力，诸佛狮子奋迅之力，诸佛威猛大势之力，以时世尊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当精进一心，我欲说此事，勿得有而悔，佛智颇思矣。汝今出信力，住于忍善中，悉所未闻法，今皆当得闻。我今安慰汝，勿得怀疑惧。佛无不实语，智慧不可量，所得第一法，甚深颇分别。如是今当说，汝等一心听。以时世尊说此偈已，告弥勒菩萨：我今于此大众宣告汝等，阿逸多是诸大菩萨摩诃萨无量无数阿僧祇从地涌出，汝等悉所未见者，我于是娑婆世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教化是道是诸菩萨，调伏其心，令发道意，此诸菩萨皆于是娑婆世界之下，此界虚空中住，于诸经典读诵通利，思维分别，正忆念阿逸多是诸善男子等，不拗在众，多有所说，常拗正处，勤行精进，未曾休息，亦不依止人天而住，常拗心智，无有障碍，亦常拗于诸佛之法，一心精进，求无上位。以时世尊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阿逸，汝当知，是诸大菩萨从无数劫来收集佛智慧，悉是我所化，令发大道心，此等是我子，依止是世界，常行头陀事，自傲于正处，舍大众溃闹，不傲多所说。如是诸子等学习我道法，昼夜常精进，为求佛道故，在娑婆世界下方空中住，智念力坚固，常勤求智慧，说种种妙法，其心无所畏。我于伽耶城菩提树下座，得成最正觉，转无上法轮，以乃教化之，令初发道心，今皆住不退，悉当得成佛。我今说实语，汝等一心信，我从久远来教化是等众。以时弥勒菩萨摩诃萨及无数诸菩萨等心生疑惑，怪未曾有，而作是念：云何世尊于小时间教化如是无量无边阿僧祇诸大菩萨，令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白佛言：世尊，如来为太子时出于释宫，去伽耶城不远，坐于道场，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从是以来，此过四十余年，世尊，云何于此少时大作佛事，以佛势力，以佛功德教化如是无量大菩萨众，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世尊，此大菩萨众，假使有人于千万亿劫，数不能尽，不得其边，斯等久远以来，于无量无边诸佛所，植诸善根，成就菩萨道，常修梵行。世尊，如此之事，世所难信。譬如有人色美发黑，年二十五，指百岁人，言是我指，其百岁人亦指年少，言是我父，生育我等，世事难信。佛亦如是，得道以来，其实未久，而此大众诸菩萨等，已于无量千万亿劫，为佛道故，勤行精进，善入出住无量百千万亿三昧，得大神通，久修梵行，善能次第集诸善法，巧于问答，人中之宝，一切世间甚为稀有。今日世尊方云，得佛道时，初令发心，教化是道，令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尊得佛未久，乃能作此大功德事，我等虽复信佛，随意所说，佛所出言，未曾虚妄。佛所知者，皆悉通达。言诸身法意菩萨，于佛灭后，若闻是语，或不信受，而起破法罪业因缘，唯言世尊，愿为解说。除我等儿及未来世诸善男子，闻此事已，亦不生疑。以是弥勒菩萨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佛色从色种，出家近伽耶，坐于菩提树，以来尚未久，此诸佛子等，其数不可量。久已行佛道，住于神通力，善学菩萨道，不染世间法，如莲花在水，从地而涌出，皆起恭敬心，住于世尊前，世事难思议，云何而可信？佛得道甚近，所成就甚多，愿为随众儿如实分别说。譬如少壮人，年始二十五，是人百岁子，发白而面皱，是等我所生。子亦说是父，父笑而子老，举世所不信。世尊亦如是，得道来甚近，是诸菩萨等自故无怯弱，从无量劫来而行菩萨道，巧于难问答，其心无所畏，忍辱心决定，端正有威德，十方佛所赞，善能分别说，不傲在人众，常好在禅定，为求佛道故，于下空中住，我等从佛闻，于此事无疑，愿佛为未来演说令开解。若有于此经生而不信者，即当堕恶道，愿今为解说。是无量菩萨云何于笑时，教化令发心而住不退地。